第五十五集。 陆承泽没有杀掉祝文秀，而是把他藏了起来。此后他一边经营着自己的浩泽律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浩泽的分部，一边暗中为吴嘉义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借此来获取吴嘉义的信任。而吴嘉义也极其的精明，他在表面上和陆承泽表现得并不熟悉，以备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一旦自己陷入到舆论风波，名声极佳的陆承泽律师将会给到他极大的帮助。陆承泽耐心地等待着复仇的时机，一直等了五年，这个时机才终于露出了苗头。孟祥宇是如何察觉到姐姐的死和吴嘉义有关的？这一点陆承泽并不知道，他只知道孟祥宇私下跟踪吴嘉义被发现了。多疑且心狠手辣的吴嘉义立刻派人去杀害孟祥宇，这个任务照例派给了老五。但是那一天，老五给陆承泽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他们派去的杀手是个恋童癖。在等待孟祥宇接女儿的时间里，他居然一时起意强奸了孟祥宇的女儿孟若书，从而没有能够及时的杀掉孟祥宇。在一番缠斗之后，孟祥宇带着女儿离开了现场，杀人的最好时机就这样失去了。陆承泽当机立断， 杀了他，不要在现场留下任何与你有关的线索。 老五果断地遵照陆承泽的命令杀掉了那个杀手。吴嘉义得知之后问老五 怎么回事， 老五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然后说 怎么回事，哎，这种时候还管不住自己胯下那点破事，该死。 吴嘉义有点可惜地说， 哎呀，这买卖亏了呀，找这么个人也不容易，事没办成人还搭进去了。 陆承泽忽然开了口， 如果老五没留下任何痕迹，这买卖也不亏。 嗯，什么意思？ 人死了总会有凶手吧，而且两个人曾经还缠斗过一段时间，这样在警方看来谁最有可能是凶手？ 吴嘉义恍然大悟，如果孟祥宇因此获刑，虽然没被杀死，但也算除了自己的心头大患了。而与此同时，陆承泽依旧在预谋着这次复仇。 孟祥宇之所以跟踪吴嘉义，说明他手中极有可能掌握一些孟静生前所调查的线索，再加上女儿被强奸，父亲被陷害，这样一起足以轰动全国的冤案，如果能整合好这一切，就极有可能会拧成一根引爆炸药的引线。但是想要揭露这一切，就必须有一个推手，一个意志坚定并且有能力去查明这一切的警察。 陆承泽的手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着警服的年轻男人，他就是明潭公安现任刑侦副支队长徐仲礼。陆承泽知道徐仲礼和孟静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他和徐仲礼虽然见面次数不多，但是从孟静那里得知这个人应该是可靠和值得信任的。昔日好友的弟弟莫名陷入冤案，以徐仲礼和孟静的关系，徐仲礼应该会更加重视这起案子的。陆承泽寄希望于徐仲礼能够透过这起冤案挖出隐藏在背后的真相，但是让他失望的是，正因为徐仲礼和孟静当年的关系太过密切，而这起冤案又太过轰动和敏感，上级出于避嫌的原因，原则上不允许徐仲礼参与这个案件。而且孟祥宇也似乎并没有什么关于吴嘉义的实质性的犯罪证据提供给警方，否则警方早就应该对吴嘉义有所行动。眼见着孟祥宇真的被判为了杀人凶手，陆承泽陷入到深深的失望和无奈之中。而就在这时，一个少年找上了他，请求他为自己的舅舅孟祥宇做无罪辩护。陆承泽知道孟祥宇如今陷入这起冤案全都因为自己，但是他却无法接手这个官司， 一旦他答应为孟祥宇做无罪辩护，那就是在和吴嘉义作对，一定会引起吴嘉义的警觉的。到那个时候，自己这几年为复仇所做的一切准备就将功亏一篑。面对着这个下跪的少年，陆承泽狠心地拒绝了他。但是让陆承泽没想到的是，一向没有任何情感，更谈不上有同理心的儿子陆时琛，却成了这一切的变数。陆时琛透过百叶窗目睹了这一切，他自作主张地去找了陆承泽的大学老师周明生。周明生给陆承泽打来了电话，邀请他一起为孟祥宇做无罪辩护。辗转多次，这起案子还是落到了自己的头上。陆承泽不知道该感慨命运的无常，还是感慨命运的神奇。老师找到自己，陆承泽再没有理由拒绝了。他和吴嘉义见了一面，坦诚自己如果拒绝接手这起案子，很有可能会被怀疑。此时吴嘉义也发现孟祥宇似乎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威胁，另外他也不希望自己失去陆承泽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助手，于是终于默许陆承泽接手了这个案子。与周明生联手打赢了这起官司之后，陆承泽注意到儿子陆时琛的感情似乎有了复苏的迹象，那么这就意味着他的记忆也极有可能恢复的。 是因为那个叫孟昭的少年吗？ 至于是不是因为那个叫孟昭的少年，陆承泽无从得知。 孟昭是孟静的儿子，一旦陆时琛恢复记忆，又跟孟昭之间产生更多交集，那也许会极大的干扰到我的复仇计划。 思虑再三，陆承泽决定把陆时琛送往国外。打赢孟祥宇的官司之后，陆承泽明显地感觉到原本已经对自己放松了警惕的吴嘉义，因为这件事儿似乎又变得警觉并且多疑起来。这次时机不成熟的复仇实在是带来了太大的风险，陆承泽意识到自己必须更耐心更谨慎，等待着更加成熟的复仇时机。在等待的过程之中，陆承泽注意到了吴嘉义的儿子吴维涵。 这个十几岁的男孩完全继承了吴嘉义的罪恶基因，却比吴嘉义更加愚蠢和莽撞，极有可能成为整个复仇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陆承泽关注着吴嘉义，同时也关注着吴维涵。如他所料，两年之后，吴维涵果然做出了一件又一件难以收场的事儿，先是轮奸并且绑架了许玉林，而后轮奸了林郎，最关键的是他逼死了他的同班同学赵彤。为了重新获得吴嘉义的信任，陆承泽主动站出来担任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因为涉及到未成年人，案子并没有被公开审理，但是以陆承泽的名声，刚一接手这起案子，一些法律界知情者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猜测赵彤的死是否真的只是一场意外，而打赢这场官司的结果也让陆承泽满意，那就是他又重新获得了吴嘉义的信任。陆承泽目睹着吴嘉义与临江药业研发的毒药一次次的更新换代，目睹着吴嘉义通过这种毒药害死了一个又一个的企业家，一步一步地扩张着吴氏集团，目睹着吴维涵建立起了暗笼，为吴氏集团笼络更多罪恶的人脉，目睹着一个又一个的女孩子被送进了疗养院的地下室。陆承泽知道吴氏集团的罪恶根基埋得越深，扩张的范围越大，在他被连根拔起的那一天，就会越轰轰烈烈，越大快人心。在他得以复仇的那天，就是吴嘉义和吴维涵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永远被万人践踏的那一天。陆承泽在耐心地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